锵锵三人行，这个为了提高我们的这个收视率，我建议今天我们这儿可以改个名，叫西门庆故里。因为我们有研究西门庆的文学专家，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吧，陈尚君教授，徐老师的面子啊，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主任呢，啊，现在在香港岭南大学做访问学者。你是不是研究《金瓶梅》的专家？ 不是，我主要做唐代为主。 唐代的， 对是， 也差不多。他们说什么脏唐臭汉嘛，唐代也很性开放， 相当开放。 开放到什么？能跟《金瓶梅》有一拼吗？ 我如果在一个政府部门任职，我今天晚上到妓院去，我可以把这个日记写出来，可以发表， 不会判刑， 不会判刑， 不会被纪委查， 对对。 但明代就不行了，明代就禁止官员去那个妓院了，对不对？ 对对对， 唐代就没关系，他们 唐代比方说专门有一本书叫《北礼志》，他专门就记录官员嫖娼的经历，而且那本书在文化史研究上面非常重要。 哎呦，那才叫盛世啊！繁荣昌盛的盛，我很想生活在，我梦回唐朝。不，咱们现在先到本朝吧。本朝现在呢，拿这个晚明说事儿了。这个我给你们看一个漫画，咱们的导演，这是最近的这个一个事儿，就说西门庆，跟潘金莲说，你说我的故里在哪里？仨地方争啊，阳谷县、临清县，还有黄山下边有个徽州。但是呢，最近这个网络上一阵板砖吧，徽州方面这个特意声明说我们没有争，我们没有争。可是呢，说山东这个阳谷和这个临清啊，已经是投资几千万、几千万打造这个西门庆《金瓶梅》旅游文化园区啊。 我看了一下这个网上的报道，说黄山的事情啊，其实是和现在的报道不一样。 嗯， 这个黄山呢，大概是那个附近就是徽州民居，有外面来的学者看到那个地方啊，和金瓶梅所描述的那个明代的街市的情况了、啊、很相近，觉得这个金瓶梅的事情可能就发生在这里。 哦， 而且对，而且那里呢有一个大概也像西门庆一样的人物，那个人叫吴什么，我名字忘了。 吴什么？ 问姓吴什么、 啊？ 然后呢，就是说，他在那边曾经有一百多个妾啊，是生活非常奢靡啊。 那你西门庆多多了。 对啊，对啊。 西门庆才几个呀、 啊？对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有人提出，觉得这可以这个包装成那个金瓶梅一条街、 啊， 有这么一个想法，后来没有做下去。所以这个徽州那里先是一个村里乡里面的人这个出来发表声明说没有这回事， 嗯， 还有人说这个发表声明这个级别太低，所以徽州区委的这个宣传部副部长也已经正式表态说这事情早就停了。 哦，但是 话说、说回来一句话，徽州那边那些房子真是漂亮 啊。是， 我从上海车子去黄山啊，你到浙江那边富的地方啊，盖的房子之俗气啊，上面都盖一个金的顶，每个房子都开个顶，一到了安徽境界，全部是灰白灰白，啊，那像画一样的房子。这是题外话，题外话 没错。但是啊，这个你说像画一样啊，山东那边搞的这个旅游文化项目啊，我看不是像画一样，我看像 A 片一样都可以， 是吧？ 不是，他们现在我看来有一个项目，就是将来游客来了之后可以亲身表演。西门庆和潘金莲怎么怎么还是会被武大捉奸在床，然后这个游客你可以来亲身体验，然后拍成光碟送给你，这项目不错呀、啊。 无聊，真是无聊，真是。 所以说最近这个事儿啊，引起很多的这个讨论，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个。 我是觉得是不是仅仅是西门庆呢？他是不是因为金瓶梅的关系？ 还跟《水浒传》的关系呢？ 因为《金瓶梅》是一部很好的作品， 嗯， 这个要不要因为西门庆本人道德？因为我现在看网上骂道德制式很多，好像出来李白这个争他们觉得无所谓，好像西门庆这个就引起了什么社会道德堕落？我不知道那些人他们真的是只是做一个西门庆的风景点呢，还是说是一个《金瓶梅》？如果是一个《金瓶梅》的话，《金瓶梅》不管怎么样是一个文学名著， 没错。我就觉得我就喜欢金瓶梅嘛，我买了，我有那种影印的那个六大本的那种那个 三节本吧， 不是全本的。我跟你说， 就是那个个别章节我这个朗朗成诵啊，其他的没看过。你看我现在看我那金瓶梅，我就发现其他的是白的，就有那么几个章节是翻， 一共有 黑了的， 一共有四个原本， 嗯， 莫斯科一个，北京一个，日本有两个，日本天理大学那个我就去看，他就让你摸啊，就是说就在那个地方啊， 不是摸潘金莲， 摸那个书啊，哇，你开玩笑， 书有什么 可能？哦，你一般的原版的书你能碰到吗？ 是是是， 你能 touch 到吗？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而且呢， 知识分子来说就像摸潘金莲一样， 而且我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别的矫正的方法，看它真假吧，就看葡萄架，就看葡萄架，看看它到底这个张竹坡的这天理大学有个，还有东京大学那个东洋文化研究所有个。那全世界就四本， 哎，陈教授您怎么评价？ 我觉得其实在这里面牵涉到的事情了头绪很多，现在因为地方文化建设了有一种焦灼感，他们逮住什么有名的人物了就来弘扬什么，有些地方这个名人扎堆，有些地方了其实是挖掘名人很难， 嗯， 我觉得他现在的这个是山东是平谷和临清两个县， 阳谷县， 阳谷县，阳谷县，阳谷县，那么这个是原来的这个叫水浒的故事就在阳谷县的， 嗯， 所以他如果说是愿意投巨资去建那个水浒一条街或者金瓶梅一条街，把那些小说里边曾经描写过的许多细节表达出来，能够真正做到仿古一条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 也有人就是很瞧不上这种想法，说建一帮假古董， 这里面就看建到什么程度。所以现在呢，这个建假古董的说法啊，很多很多，各个地方建的呢，大部分这个建筑质量水平都不高。 嗯， 上海建过大观园，用的材质呢，其实不高。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意思已经不大。 在淀山湖那边， 淀山湖那边80年代我就去看过。其实你如果说是真的愿意花巨资建一些这个仿古的宫殿，或者是街道的遗址，你比方说这个《清明上河图》，这个比方说这个《水浒》的一条街，这些事情都可以做的，但是不要仓促，不要马虎。这个就比方来讲，这个陕西的西安一直在想着要建那个大明宫的。遗址的复原， 是 因为大明宫是有的，而且呢，大明宫它的宫殿群的它的建筑的结构的状况，它甚至每一个宫殿的它的这个多长多大多高是什么建筑结构方式，这个古建筑学家了都已经做了很好的复原和研究。我们如果说是花巨资，而且在一种很好的学术背景之下做这种复原了，这种工作是很有层次的。但是呢，如果说仅仅是为了拍一个电视剧做一个布景来做的话了，它带有很大的仓促感。 现在好多人聊的啊，我就发现就是像徐老师刚才说的，一般中国老百姓啊，觉得西门庆嘛，大色狼，就是个大色狼，对吗？他就会觉得现在就是什么开始聊什么神丑啊，甚至有人把这个一个什么车模叫瘦瘦的都牵出来，说你看那有个什么性爱什么光碟一出来，这人真就火了，出场费就30万，对吧？说这个社会怎么回事啊？就真的就是说再接下来什么秦桧故里是不是也要弄出来？哎，这个历史人物该怎么定善恶美丑啊？ 这个秦桧故里啊，大概不会做。但是呢，秦桧的家族的墓在南京附近已经发现了大墓，而且那个墓发掘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可以展示的。这我觉得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个西门庆这个人，你因为来小说之中描述的非常成功。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是从一种文化教育或者说历史研究的意义来讲的话，我们特别知道就是明末的时候在那种很特殊的环境之下，为什么出现了西门庆这样的人物，而且呢文学家花笔墨来描写他的生活的状况。我觉得现在的许多学者是在从一个就是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的这个角度来研究这个明末的社会和文化，认为当时的情况之下，一种人欲横流之中的话了，表达了一种人文的关怀，所以它有另外的一种意义。 对，还有人说晚明的时候是一种个性解放， 个性解放，而且是比方说明的学说，他是主张完全维新的，但是呢，完全维新的状况之下，以我个人的判断，我来认识现实社会，他和传统的那种对于既定秩序的认定了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明末的社会完全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一种好货好色的社会， 商人发达起来， 商人发达起来和资本主义初期的一系列的现象 其实跟今天的中国有很多遥相呼应的情况。 对啊， 中国今天这个商业发展只有明末那个时候可以相比拟的，这个是从社会学材料来讲。另外从文学上来讲，写把主人公写成一个人性恶的这么一个精精细细的这么来描写，这也是文学中的一路。这一类的文学不应该被抹杀的。后来一直我们近年来中国的文学走向一个道德化，好像主人公一定得好，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的好的文学，莫泊桑的俊友漂亮朋友就是写一个花花公子，彻头彻尾就是写一个 唐璜，还有那个唐璜也就是个花花公子嘛。 那今天人家就看不懂小团圆，就是觉得包括宋琦都这样说，你这个主人公久立，你这样不被人同情了。那是用回阿成一句话，写人性恶，认识到人性恶，然后回过头来一步一光明啊。 好啊，说的现在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子东老师刚才讲啊，说这个西门庆是展示这个人性恶啊，但是我觉得啊，这个要单就性这方面来讲，到底恶不恶也很难说。因为啊，我最近从西门庆啊，我就想到美国那西门庆嘛，这老虎伍兹嘛，还有你知道意大利的这个总理贝鲁斯科尼，最近他老婆就是终于就是说贝鲁斯科尼就是口头好像同意离婚，不简单呐，这就8000万欧元的这个别墅就归他老婆了，你知道吗？说离婚，然后他老婆这个时候还说说我老公有病，你发现没有啊？很有意思。在像这样搞女人搞多了是吧，在咱们来讲那就是西门庆对吧，就是那个流氓，我就是这个。但是你看外国人呢，他会觉得你是病，他一个科，他就医学上讲，他这个我还学了个英文词，我觉得这病我也有，叫 sex addiction， 叫性瘾。你看老虎伍兹他现在复出比赛啊，他也是去治病，他到一个因为一个医院呢，他说我现在就接受治疗，治我的病，好像什么静坐呀打坐呀什么什么关系。可是啊，这个里边真是个很文化的问题，他们当病我们当道德败坏，可是呢名人就是病。你比如说克林顿那个时候都去治病，说我有忧郁症对吧，可以把你理解成病。但是呢同样的这个毛病如果是放在普通人身上，在外国这比如意大利人这算什么事呢对吗？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性这个东西啊，它不同文化下看起来就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关照。 而且我讲的人性恶，人性恶其实它再恶也是人性，就再恶也是人性，也是可以理解。比方当代还有个文学形象就是兄弟，就余华的兄弟啊，很多评论界的人对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真写实啊。 嗯， 就没有一部作品写今天的中国像兄弟写到这么神似，形式都在的，可是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个形象不道德，这个形象很坏，这个主人公就是个当代西门庆。但是呢中国现在官员也好，商人也好，甚至老百姓也好，怎么觉得自己像西门庆多一点，像武松少一点？ 不是，这个陈教授您学问大，我问问，老在说这个什么西门庆故里，哪西门庆有这人吗？有原型吗？ 几乎没有，应该说没有。这个是 如果林笑笑生到底是谁？ 对对，都没有办法确定。 李鱼吗？李立翁吗？ 鲤鱼要晚得多了。 鲤鱼是 鲤鱼要晚得多了， 肉不团。哎呦，那更好看。 所以现在牵扯到的各个地方了，把许多虚构的人物的故里都在大肆张扬。这种人物就包括孙悟空故里。 没错，福建那边出现。 福建在这边。现在的话呢，这个我觉得可能后面还会争的话呢，就是木兰故里。因为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原因就在于了，有许多这个地方文献的记载了，它实际上是从宋元以后就非常紊乱， 同一件事情，他在许多的这个地方志里边都会有所记载。他这个就是中国的地方文献，一直是以为地方这个标靶文化在光宗耀祖为目的的。 嗯， 所以这种文献的紊乱啊，是各个方面都有记载。木兰至少在全国的十多个省市都有记载。所以梁祝文化前一次申报是世界文化遗产。 梁山伯祝英台。 梁山伯祝英台、 啊、 也是各个地方都报，因为这地方都有附会的。 这个 所以是宋代开始就抓 GDP，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就是什么叫 GDP， 什么叫文化？我觉得有个概念的问题。你徐老师，你讲到 GDP， 我给你看一段话。这段话是1968年，这个美国的罗伯特·肯尼迪选总统的时候，哎，咱们导演给看一下他的演说里头的话。我觉得对我们今天很有参照。 肯尼迪 他说 GDP 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婚姻的稳定，也没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清廉。他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智慧，也没有衡量对祖国的热爱。他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你瞧这话说的跟温总理似的，是吧？多好。不是，我就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各地都在搞啊文化产业啊，什么这个文化旅游，但是问题在于文化，它就是你知道什么是文化。刚才你引用这个阿成老师，我再给阿成老师引用一段，我发现他有一个概念关于文化啊，挺有意思。他说这个文明和文化不同，他说这个文化呀是相对武化而言的， 在他自己创造的一概念。 但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就是说比如说文明，它指的是那电视机、飞机、导弹，这叫文明。过去我们感到的是文明， 这也是文明， 不，文明船坚炮利，你是文明不如人家。但是文化没有高低之分，非洲一个部落的文化和你纽约的文化可以多元化并存。所以他就讲所谓的文化相对于武化而言，就是说像当年毛主席在这个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一个女红卫兵嘛，这是著名的故事，那句话叫宋彬彬，文质彬彬的彬。毛主席说要武嘛，结果那女孩从此改名叫宋耀武。 宋耀武， 但是你看， 宋人穷女儿。 文革的时候，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武化的嘛，他没有了这个文的礼的这种规矩的这种制约。你看他这么理解，我觉得按照他这个角度去观察，很多地方说是文化旅游区，但是实际上你这个地方有文化吗？是吗？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说我们这儿西门庆也可以西门庆故里嘛，对这个西门庆我是下过功夫的啊。为什么我跟你讲这个阿庆啊，这个锵锵三人行，过去有人形容啊，就是叫什么雷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但是他们说的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感觉把我当阿庆嫂。我想我不是嫂啊，我不就是阿庆吗？所以我要研究西门庆。哎，你看这个西门庆的这个人呐、啊，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研究这么一个穷奢极欲？我现在发现很有意思，就是我在台湾的有些文人知识分子跟我讲，他说我们这里很多人的生活状态啊像晚明，当时我就不太懂是什么意思。你看今天我听陈教授也在讲，说中国这个情况像晚明，很多知识分子都在晚明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商业其实这个极其繁荣的那么一个时候，那么就是说是不是有赵于今，就是今天的所谓的人欲横流也跟这个重商这种财富有关系呢？ 必然的，就是说实际上是明末时候的人欲横流啦，在一个太平的时候问题不大，但是的话呢，这个到了外敌入侵的时候，亲人打过来以后了，情况就崩溃了。实际上有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说这个金人南侵的时候，南宋人不管怎么说他半壁江山做了这个150-160年，这个到南明的时候几年之内的土崩瓦解啊， 有的时候是觉得是这个朝廷的腐败，问题是反对许多朝廷恶政的那个东林党人啊，他们也非常腐败啊。 怎么腐败？ 实际上就是这种纵欲的方面，包括这个财富的方面， 在国家不 许多的方面， 国家不信私家信 啊， 但是文人在晚明就舒服 啊，就是、 所以这个公安派啊，这个、嗯、这个对不对 啊？对啊， 这个后来那个周作人说五四的散文了、啊，没别的，就晚明加英国的小品。加起来就是五四的散文。不过我刚才想了有一个积极的建议，与其的西门庆搞不清楚啊，你不编全唐诗吗？ 对对， 你们弄一个全唐重要诗人，他们在全国到底出生在什么地方？ 我已经看到这个， 他们的诗写于什么地方？ 嗯， 有哪些地方？就是那些最重要的诗哈、啊， 好， 应该都得至少把这首诗在什么地方？你把玉琪让大家涂鸦乱写，你那些不要稍微就是没那么不像李白这样的啊，孟郊啊、贾岛啊，他们写过哪些诗在哪些地方？那些县城数一数，那不是大家都有功德吗？ 我觉得没什么功德，这出来之后啊，遍地起烽烟。 怎么了？ 当然创造是能创造无数 GDP， 但是得打出多少笔墨官司？ 但这里边呢，问题是弄得清的。也就是说，哪一些诗人，他出生在哪里，他家在哪里，他在哪里读书，他然后在哪里待过几段时间，都弄得清楚。问题就在于地方文化建设之中， 他不重视你， 是不是关注这一点？你比方说，一个地方，他出土了几方姓李的墓志，他邀请了一批学者，就要证明李商隐就是他们那里的人。那是河南某个地方， 嗯， 但是你请了几个专家去到了那个地方，他一定要论证你这个东西，你怎么来论证法？但是的话呢， 就给吃给住，搞得你们就是最后都得为他们说话。 对对对，现在从全国范围来讲的话呢，大部分的这个诗人都弄得清楚，而且那个诗坐在什么地方，是写什么的，这都弄得清楚。 你要是地方政府太文化，要是真的文化的话，你不要想赚钱，你就给孟浩然。